经过初步检查判断，重伤四人，中度伤五人，轻伤四人。医护人员迅速将重伤员送到红区抢救，中轻患者被送到黄区和绿区接受检查和治疗。在急诊护士长带领之下，护士迅速进行着相关生命体征监测，开通静脉通道，抽血吸氧工作。医师们实施气管插管、呼吸机应用、伤口止血包扎缝合处理等救治。博爱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医生协助急诊科医生进行外伤缝合，胸科、骨科医生为多发骨折的病人做了固定治疗，急诊内科医生协助测量生命体征。各项术前准备工作、各种检查、相关专科及会诊有序进行着。一辆辆平车、一台台心电监测、呼吸机被紧急调配至急诊。辅医部派来了多名辅医协助病人送检、送化验、传递物品。保卫部人员协调抢救现场进行封闭，将群体伤患者和普通急诊患者区分开，维持就诊秩序。保洁人员穿梭各处，随时清理污物。护士马磊护理的九号患者伤情比较重，满脸是血。心率160次，血压测不到，血氧测不出，呼吸开始微弱。陈志勇大夫大声喊道：“患者休克了，和麻醉科李云一起立即给予患者行气管插管接辅助呼吸机通气，之后患者血氧逐渐上升，血压测不出来，请普外科、骨科、神经外科还有 ICU 会诊。 ICU 周华给患者实施了深静脉穿刺术， CT 检查发现患者为胸腹联合伤。普外科的严厉立即给患者做了胸腔壁式引流术，血压稳定了，将患者送至 ICU 继续密切观察治疗。会诊的医生一边说着，一边推着患者健步赶往 ICU。 12号患者是一位年轻女性，左侧眼角有小量出血。 大夫，我不行了，我毁容了，快救救我。 患者大哭不止，情绪异常紧张，看似还处在对现场的恐惧之中，更担心自己年轻的容貌被毁。 别哭啊，已经到医院了。 检查分诊的护士安慰他：“别怕啊，你的情况不严重。”经检查，患者左侧眼角外有裂伤，大约 1.5 厘米长，深至皮下层。负责缝合的李阳大夫用最细的美容针进行着清创缝合。他说：“我们医院的细微手术缝合技术非常高，会留下很小的疤痕。手术之后啊，您再配合使用去疤痕治疗啊，基本不会影响容貌。”他一边坐着，一边细心安抚着这位患者，患者的情绪逐渐平稳了。 大夫，这伤口不能留下疤痕。 急忙赶到的患者家属情绪焦躁，对缝合医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 李大夫说：“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治疗了，现在的医学水平达不到不留疤痕，也请您理解啊，我们会竭尽全力的。” 李大夫耐心而细致的解释得到了患者家属的理解，家属的情绪也慢慢的平静下来。这个时候正值急诊交接班之际，夜班的全体人员毫无怨言的依然坚守在岗位上，都没来得及吃早饭。备班的同事在收到消息之后也立即前来支援。当天休息的严冬大夫在医院附近办事儿，护士陈渊利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前来看病。两个人听说这件事之后，二话没说，立即投入到抢救工作当中。各医技科室及时配合到位，健卡中心为每位患者开通了欠费卡，保证了整体救治顺序有序进行。药房开通了绿色通道专用窗口，便于急诊取药。放射科为了加快检查速度，为伤员开了 CT 和 DR 机各一台，将普通患者与群体伤患者分开分区域检查。输血科紧急向市血站调血，以备手术抢救。因为群体伤发生突然，时间急，伤员多，伤情复杂，经过3个小时争分夺秒的抢救，一名患者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，不幸死亡。一名患者脑挫裂伤、轴索损伤、血气胸还有左侧髋关节骨折休克，被医护人员成功的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11点30分，一期抢救工作基本完成，白班的医生和护士逐渐接替下夜班的同志工作，重伤患者逐渐收住院。 病情相对比较轻的患者在输液室留观输液。整个抢救过程领导指挥得当，既定方案进展顺利，各环节衔接紧密，各临床科室积极支援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患者们的生命体征都平稳下来。 资讯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天坛医院王展和邝远深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煎熬无比的24小时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。这篇文章也是发表于2011年。这是一个平常的夜晚，10点刚过，神经内科急诊室的王医生刚刚坐下来喘口气儿，一辆999呼啸而至。车上的医生和一位家属推着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急匆匆地奔向诊室。一个家属挂号，其他家属留下来说病史。看着躺在平车上痛苦表情的病人，王医生冷静地说：小伙子怎么了？王医生一边给病人量血压一边问：哎呀，这孩子下午还好好的，吃完晚饭就突然头疼起来，还吐了很多东西，从前啊从来没犯过这毛病，大夫您看看他得的什么病啊。不等病人回答，站在旁边的家属急忙插话：大夫，我头特别疼，都快疼死过去了，我不想说话还想吐。病人眯缝着眼睛，有气无力的从嘴里挤出几句话之后又闭上了眼睛。王医生立刻仔细给病人查了体，颈腔柯氏征阳性，不能除外蛛网膜下腔出血。别着急啊，我给你开个单子，做个头部 CT， 前面收费处交钱，沿着地上的白线一直往前走到急诊 CT 室做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 CT 显示的结果如王医生所料，蛛网膜下腔出血，血量还不少。目前医院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绿色通道，这个病人完全符合绿色通道要求，第一步先进抢救室密切观察。孩子得的是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咱们先抢救室进行抢救治疗。王医生一边告知患者家属孩子患的是什么病，一边安慰病人说不要着急，同时呢让急诊护士把病人推进抢救室。还没等王医生把话说完，家属就你一句我一句的问开了：我们有没有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脑子里出血了吗？我就这一个孩子，大夫，他才26岁，还没结婚呢，女朋友正谈着呢，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啊？这种情况王医生都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凡是到急诊的家属几乎都是这般的焦虑，尤其是遇到年轻患者的家属，医生是千万不能着急，一定要耐心解释，而且要用家属能听得懂的话进行解释，要不然家属的焦急一触即发，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医患矛盾，甚至发生流血事件。大家都别着急啊，听我说，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啊，大家可以认为是脑袋里面出血了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动脉瘤破裂引起的。动脉瘤确切的说不是脑袋里边的瘤子啊，我画个图给你们看啊。王医生一边说着一边用笔画了起来。你们看啊，这是一根血管叫动脉，是压力很大的管子，一旦破了就会出很多血。而这个动脉瘤呢，是动脉管壁上鼓出来的一个包，这个包啊越长越大，就跟吹气球一样，到了一定程度啊它就破了，然后呢就出血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们怎么治啊？大夫赶紧治啊，我们出的血多不多呀？家属一连串的问题马上又蜂拥而至。这个动脉瘤出血啊现在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还有可能再一次破裂出血，因为再一次破裂出血的时候死亡率很高。大家也很好理解，再一次破裂之后脑袋里边的血就会更多，那时候生命就有危险，所以呢我们得先进抢救室严密观察。王医生又耐心的解释：大夫，我求求您了，救救我孩子吧，他太年轻了，要是再出血我可怎么办呢？孩子的母亲用无比哀求的眼神望着王医生：您先别着急， 我们医院现在有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绿色通道，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先治疗这种病，把动脉瘤找出来，然后呢进行手术加闭或者是介入栓塞治疗。今天啊，我们先完善一下术前的一些检查，明天呢做这个血管造影，就是找出这个血脉瘤的位置啊，这种检查，然后呢再根据造影的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治疗。经过王医生的一番解释，家属们的心情渐渐有些平静了，茫然而又着急的表情也渐渐转为了担忧和期盼。是的，明天将会是这个小伙子的新生。王医生一边想着，一边默默的为小伙子祝福着。但急诊这个岗位，病人及家属的理解是最为重要的。不期望病人和家属感谢，不是他们不想感谢你，是因为他们急的和忙的根本想不起来感谢这件事情。只要他们理解了，明白了，那就是对急诊医生工作最好的褒奖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神经内科住院总医师丁医生来到急诊，给抢救室的小伙子做了查体。小伙子生命体征平稳，只是还有点头疼，术前检查已经完善了，等待做血管造影。丁医生跟小伙子的家属谈了关于血管造影的事情，家属很是担心，因为造影的死亡率大概是1/1000，虽然很小的死亡率，但是万一落在自己的头上，那可就是100%呀。但是不做造影就不能进一步明确诊断，下一步的治疗就不可能进行。看着满脸踌躇的家属，丁医生向家属说明着，小伙子还年轻，积极治疗之后啊，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但是治疗和目前的这个检查肯定都是有风险的。大夫之所以跟你们谈这么多风险，不是想规避风险或者说逃避风险，是想让你们能够理解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是有风险的，而且这种风险是要医生和你们共同承担的。我们医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手术做得尽善尽美，希望你们家属能够理解。 您都这么说了，大夫，我们听您的，我们同意做造影，孩他爸签字吧。 家属的意见出奇的一致。小伙子的父亲哆哆嗦嗦的拿起笔准备签字。 大夫，在哪儿签呢？ 哎呀，这个我老花镜的看不清楚啊。 几个年轻的家属把挂在他父亲脖子上的老花镜帮忙架上，然后又帮着老人找到签字的地方。老人歪歪扭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自言自语的说，我平时的字写的比这个好看。下午3点，小伙子顺利完成了血管造影，造影显示一侧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宽地。接入科的医生会诊后认为填塞有一定风险，神经外科医生会诊后认为可以手术。这次家属没有再犹豫，同意行外科手术治疗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小伙子被立即推上了急诊手术台，行了动脉瘤加闭术。当丁医生再次看到小伙子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小伙子躺在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的床上，半边脑袋裹着纱布，手术已经顺利完成，小伙子也从麻醉状态中醒了过来。丁医生轻轻地拍着拍小伙子说，哎，感觉怎么样啊？ 头疼好多了，就是有点饿，能不能吃饭呢？ 小伙子虽然有点虚弱，但是显然已经比术前好多了，想起自己一天一夜没有吃饭，不禁有点饿了。明天吧，现在刚刚做完手术，还不能吃饭，先休息吧。等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家属了解到小伙子手术很顺利，都无比欢喜。过去的24小时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煎熬的，要做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决定，要接受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的医学知识。过去的24小时对于医生来说可能很平常，因为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每天的24小时都是这样有序进行着。正因为这种有序，才让治疗更好的进行，才能更及时的挽救更多的生命。而这种有序进行，缺少不了医生的沟通和患者的理解。希望这种沟通和理解能够继续下去，循环下去，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和谐。 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。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。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是医患的故事，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文卓所写的文章，叫0983号，这个三无不一般。3月8号是妇女节，医院急诊护士樊阳正在忙碌的时候，一位身高1米8几、穿着一件咖啡色夹克、整齐白净的年轻人，手里边拎了一大袋子走了过来，冲他微笑。您有什么事儿啊？护士长问道。您不认识我了吗？樊阳仔细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我是0983号啊。樊阳反应了一下，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你是他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0983号是一个特殊的数字，意思是2009年世纪坛医院急诊收治的第83号三无人员。由于送来的时候没有身份证明，也没有亲人朋友可以联系上，所以呢只好用一个代号来区别。2009年6月18号，西客站客运段送来了一位来历不明的患者，甲亢心衰，已经昏迷了。这位小伙子特别瘦，四肢啊就像干柴火棒，由于昏迷大小便失禁，衣物已经污秽不堪了。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，渐渐小伙子神志开始清晰了。护士长轻声地问他叫什么，姓什么，怎么样，他都不说，只是在脸颊上静静地流下了两行泪水。大家发现他跟这里的其他三无人员不太一样。一大清早，韩老大一边用牙刷狂敲着杯子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，快来给我刷牙，换床单。护士小陈赶紧往口罩里边喷了点香水，进入这臭气熏天的急诊留观室，掀开被褥，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，小陈的胃里顿时像刮起了龙卷风。昨天刚换上的被褥又增加了粪便和尿液，五名三无人员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压制住身体的不适，小严打开了窗户通通风，又同其他护士一起给五人换了被褥。能够自理的先生，搞一下清洁吧。小陈呢，把牙刷递给了韩老大。我肚子疼，下不来床。韩老大呢，靠在墙上，一副病殃殃的样子，不多言语。护士们细心的帮五人刷牙、洗脸、喂饭。这是急诊科留观室里寻常的场景。很多三无人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住院了，是医院的常客、老炮，他们熟悉各种规矩，甚至精通用怎样的方法捉弄护士，行为癫狂，言语轻佻。这个0983号看起来很乖，很沉默，甚至有些文雅。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但是却很配合治疗，脾气也很好，只是看起来有些忧郁，像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。治疗的时候，护理的时候，他总是很有礼貌的笑笑，或者简单的说句谢谢。及时的抢救，精心的护理，让0983号很快脱离了危险，但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堪忧。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天4块钱的伙食标准远远无法满足他的需要。看着这个沉默瘦弱的患者，医生护士护工都挺心疼的。护士们轮流给他从家里边带饭，从食堂打来营养餐，看他身体太弱就喂给他吃。护工阿姨呢，还时常从食堂带回2个鸡蛋，悄悄的放在他的枕头底下。每每这时，他总是又流下了眼泪，却还是一句话都不说。抢救的时候，他的衣服早已经被剪掉了，大家呢就估摸着他的身材，从家里带来合适的衣服。他穿上之后，总是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护士点点头，就是不说话。这个特别的0983号仿佛跟大家隔着一堵墙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0983号的身体好多了，生命的活力重新注入到这个小伙子的身体里。可是最让大家感到不安的却是他的沉默。大家想方设法逗他开心， 慢慢的，沉默的坚冰开始融化了。有一次，一位护士给他带了一双大皮鞋，鞋头很大，他可以下地走路就穿起来。大大的皮鞋头配上他细细的腿，看起来有点滑稽。于是大家就说：“你看，你像不像米老鼠？”他看看自己的形象，不由得笑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笑。 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呢？0983号每天沐浴在医生护士悉心的照料当中，渐渐的也敞开了心扉。有一天，护士在给他治疗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说：“我叫董强军。”这对于守候他这么多天的护士，简直是个巨大的喜讯。0983号叫董强军，他不是三无人员了。护士长找到他，问他家住在哪里，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呢？他先是哽咽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奔涌而出。他说：“我来北京打工才6天，突然就觉得难受，病得很重，老板就辞退了我，给我送到了西客站，之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就躺在医院里了。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，这个世界都会让我觉得很陌生。可是这里的医生都很和蔼，护士更是每天为我操劳，为我吃饭，给我换洗。我的一生从来没有被这样重视和尊重过。”董强军擦了把眼泪，说：“我回家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好好做人，报答你们。”“ 别太激动哈，你不是一切都好起来了吗？你家在哪儿啊？赶快联系你的家人，他们一定都很着急。”“ 我家住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。”7月15号，这位小伙子终于要回家了。西站管委会给他买好了回程的车票，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0983号这个名字慢慢的被大家淡忘了。9个月以后，当董强军再次站到樊阳面前的那一刻，完全跟入院的时候是两个人，当然会让人吃惊。他已经健壮很多，不再是那个像米老鼠一样的0983号了。这次回来是专程来感谢的，特意挑了妇女节这一天来感谢重新给他生命的白衣天使们。他拎了一袋子家乡的野猪肉，还给护理他的护工阿姨送来了锦旗，给负责他病情的徐婷大夫写了表扬信。他说：“人不能忘恩负义，我曾经是个被抛弃的人，我是在这个医院里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，我会乐观的生活下去，这可能是对那些救助我命的人最好的报答。”这篇文章最后说，0983号对于别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带有贬义的名字，但对于董强军来说却是一个那么特别，那么亲切，又那么终身让他难忘的名字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钱挣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彷徨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慌慌张张，抽烟喝酒，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。烛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。